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八点十一分，星期五嘅朝头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想同大家讲下咧，而家喺新冠啦，再加埋咧流感啊两个病毒咧，都系所谓夹击之下啦。见到医管局咧近日都讲到一啲入院人数咧系上升嘅情况咁啊，其中亦都提到佢哋都做了一啲应对嘅措施嘅，包括咧就系喺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嗰度咧系一啲嘅病房咧加开咗等等嘅咁，整体嘅应对工作咁，大家都关注到嘅。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同埋而家究竟医院嗰、那个情况系点样咧？咁电话旁边咧就有医管局传染病中心医务总监曾德贤医生，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啊，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曾医生，可唔可以先讲下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啦，即系香港喺流感啦同埋新冠方面嗰个嘅情况系去到点样嘅？所谓肆虐嘅情况去到点样咧？你自己观察到。 好啊。咁其實如果係睇翻即係我哋喺三月度啦，三月中或者三月頭嗰陣時咧，即係如果講新冠嘅肺炎啦，咁其實嗰陣時嘅即係入院率啦，或者係入院嘅個案咧，其實每日個基礎線啦叫做基礎啦，就大概20至30個度啦。咁但係其實去到我哋見到咧，係即係四月嘅初期咧，我哋見到已經係即係徐徐上升啦。去到成60-70個啦，甚至去到中期咧，已經超過100個啦。咁到去到五月頭嘅情況咧，已經超過300個啦。咁而喺過去嗰幾日咧，我哋都見到咧，我哋個每日嘅入院率係因為新冠肺炎都有超過400個。咁所以如果比較起三月中嗰段時間咧，其實我哋係20倍上升咗嘅。咁而而家啦，喺住院里边咧，系大概2200多病人啦，就仍然喺医院度留意，系因为新冠肺炎嘅。咁如果讲流感咧，其实流感咧亦都有类似个情况，就系喺三月嘅时间啦，三月中嘅时间啦，我哋见到佢上升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去到大概系四月尾嘅时间咧，已经系。我哋所謂 peak 咗啦，即係去到頂峰啦。咁似乎而家咧，我哋見到個數字咧，都係徐徐係真係係徘徊緊喺頂峰嗰度。似乎我哋係真係過咗嗰個頂峰咁樣。 流感嘅具體數字係點樣嘅？點樣睇到喺四月中就已經到頂？ 我哋其實每睇翻咧，如果係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嘅數字咧，咁其實咧佢係講緊咧係每10000個人咧就有1個 admission。即係嘅個案啦，入院嘅個案啦，咁即係話咧，你全港啦嚇，即係有成700多嘅個案咧係入院啦咁樣。咁但係就似乎而家咧，我哋見到咧都係即係個頂峰已經過咗啦，即係冇咁犀利啦。如果比較起呢個嘅新冠嘅話， 可唔可以講下喺醫院入邊咧，分別喺急症室方面有冇話睇到而家每日嗰、那個求診啊嘅人啦，或者個時間方面係點啦？內科病房方面嘅情況係點咧？ 如果急症室咧，我谂前两日啦都讲咗嗰个情况咧，就系咧即系而家嘅求诊情况都超过6000人嘅每日，咁所以其实嗰个嘅即系入院率啦吓，咁其实嗰个压力都好大嘅，咁因为去到即系内科嘅入院咧，其实喺譬如喺5月8日咧嗰阵时都超过1000人嘅，咁而入院喺内科嘅病床嘅使用率咧都超过100%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即係都係一個比較嚴峻嘅情況咯。 頭先你講到話流感嗰個就到頂，但係新冠嗰度就我見之前啲資料都話，似乎仲係一個升軌，一路上升落去嘅咁。有冇話睇到即係呢一啲喺新冠方面而家住院嘅一啲病人啦？輕症同埋重症嘅比例係點啦？或者佢哋係咪全部都係長者啊？有冇一啲分類咧？因為我見有一相當部分咧都係嚟自一啲院舍嘅長者嘅，呢個係咪又係一個關注點咧？咁個分類係點啊？通常睇到 冇錯，其實咧有大概係十 13-14% 嘅人咧，即係入院咧，係因為新冠而入院嘅咧，係去喺院舍嗰度嚟嘅。咁大部分都係長者啦。咁而基本上咧，而家嗰個情況咧，如果係我哋嗰個年齡中位數咧，其實都去到成80歲嘅，70-80歲到。咁所以其實大部分入院因為新冠咧都係長者，而見到個數字咧，頭先講過咧，就係比較起三月中咧，其實係20倍上升咗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如果係講嗰個嘅嚴重程度啦，咁我哋其實有大概係20% 嘅病人係需要用氧氣啦。咁但係如果係話係危重嗰啲咧，咁其實係得3% 到啦。咁而喺需要係插喉呼吸啊嗰個病人嘅比率咧，大概亦都係1.幾%，都唔算話好高，比較起舊年嘅同期嘅時間。 但留醫嘅時間咧，有冇話長咗咁樣咧？ 我哋一般咧就而家見到嘅情況咧，雖然咧就有部分病人入院嗰陣時都需要用氧氣啦，咁但係咧其實大部分都可以係即係住院一段時間就離開。嗰、那個住院嘅時間咧，大概咧中位數都係3-4日到啦。咁當然有啲會長啲，亦都有部分咧一入咗院之後，咁過兩日冇嘢咧都可以出院咁樣咯。 講下你哋嘅應對啊，我見有啲都特別做咗，譬如一啲加開病床啊，加快成個病人流轉嘅一啲方法嘅，具體做咗啲咩咧又？ 我谂几样嘢啦，咁第一就系真系加强翻急症室嘅把关啦，咁呢个好重要，因为系我哋嘅即系守门口嘅地方啦。咁另外亦都系希望可以即系尽量啦吓调配一啲额外嘅人手啊、病床啊、资源啊咁样啦。咁亦都我哋系加咗啲临时嘅病床啦。咁因为即系始终入院嘅病人个数量实在系比较多，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啲临时病床加大咗啦。咁我哋亦都係盡量即係同啲同事講咧，就希望能夠加快病人出院嗰個程序啦。咁等嗰個嘅流轉可以快啲咁樣啦。咁另一方面，我諗醫管局佢哋都亦都係做咗一啲社區老人即係個評估小組啦，加強對院舍嘅支援啊咁樣啦。咁而另一方面咧，頭先阿蕭生你都講過啦，個大嶼山我哋都有個感染控制中心啦，如果加開咗一啲病床啦，咁變咗可以接收一啲即係已經係穩定咗嘅病人過去嗰邊去做一個療養咁樣咯。咁所以喺幾方面啦，咁另外亦都有普通科嘅名額咧係增加咗新冠病人嗰個嘅即係名額啦，咁希望可以係幫到呢啲病人，等佢哋可以唔需要話去到醫院嗰度去去住院啊咁樣。 OK， 不過我哋都具體講下，頭先譬如你話加開一啲臨時嘅病床，主要就喺北大嶼山醫院嘅感染控制中心嗰度加啦。頭先話普通科門診嗰啲新冠嘅名額多咗，多幾多咧？每日而家去到幾多咧？ 我而家暫時未有個數據喺手嘅，咁不過咧就如果你話喺住院嘅病床咧，咁我諗頭先亦都睇過啦，咁我哋個即係而家住院上面咧，我哋係超過100% 啦。咁其實咧有部分嘅病房咧都幾緊要下嘅，去到成120%甚至130% 都有嘅。咁所以就即係我哋喺幾方面啦，咁最主要我哋希望能夠即係同時咧，可以加快病人出院嗰個情況啦，咁等佢哋可以快啲去流轉到啲病床啦。咁譬如好似我哋傳染病中心為例咧，咁我哋其實而家個病床都係超過100% 嘅。咁部分嘅即係病房咧，我哋需要咧係真係有時係將一啲嘅病床咧係本來裝兩個病人就變咗裝三個病人咁樣啦，一啲病格。咁樣，咁所以就希望可以即係加快，即係加多啲病床可以留到呢啲病人。 但加到幾多？如果用呢啲加快流轉啦，或者喺一個病房原本兩個病床嘅就變三張咁呢類，可以多到幾多病人入住咧？ 其實就唔理想嘅，咁冇話加到幾多嘅。咁如果一路加落去咧，其實冇即係始終個地方係有限啦。 OK， 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即係北大嶼山嘅感染控制中心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係幫我哋去即係幫等鬆啲病人啦，有部分病人可以轉過去，等我哋可以係即係隔即係接收一啲新冠病人。 嗰度可以最多放到幾多咧？北大嶼山嗰度？ 其實北大嶼山的容量呢就可以很大的，因為呢它有即係個容量可以超過800個病人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亦都暫時未需要開到咁犀利啦。咁而家呢我哋睇個情況呢，睇下需唔需要再增加嗰個嘅病床啦。咁而家開咗個 ward 呢，佢本身可以接收70幾個病人嘅。 Okay. 我哋會觀察個情況再決定下一步點做。 普通科新冠嗰個名額嗰度就係咪未知呀個數據，同埋話急症室把關嗰度呢，我想知道具體仲可以點樣把關得好啲呢？ 其實我哋都即係希望能夠呼籲啦，因為咧即係呢段時間咧都明白好多嘅新冠病人咧都好擔心啦，自己發覺個快測陽性咗啦，咁希望可以得到一個醫治啦。咁但係其實咧，我諗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喺急症室嗰個嘅輪候嘅時間亦都相對比較長啦。咁所以如果係輕症嘅病人啦，或者係本身冇一啲高危嘅即係病史嘅病人咧，其實可以去呢個嘅私家醫院啊，或者係去呢個嘅政府嘅門診咧去處理嘅，咁就唔使去到新冠，唔使去到呢個急症嘅病室啦咁樣咯。 另外我想問一下咧，藥嗰方面咧，因為近日有報道都話即係去睇醫生啦，無論係私家醫生又好，或者醫管局嘅即係睇醫生咧，都會可能會處方輝瑞或者口服藥嘅。係咪話有啲藥原本係二三月到期，咁就因為延長咗嗰個有效期啦，咁亦都有啲病人查詢啊，係咪呢啲藥係過期啊？咁有冇聽過呢啲情況咧？又 係啊，咁其實咧就有部分嘅藥物咧喺一月至到三月咧都分別到期嘅。不過咧就即係佢哋藥廠咧亦都係做咗一啲測試啦，睇下佢哋藥物嗰個嘅效力啊點樣啦。咁而家暫時按初步個情況咧，就似乎可以將嗰啲藥物咧去將嗰個嘅有效期去延長嘅。咁所以我哋醫管局亦都係做緊相應嘅措施，希望可以改翻嗰啲嘅有效期嘅時間嘅。咁所以即係暫時我哋喺醫管局裏面嘅藥物咧係足夠嘅，亦都唔擔心話除咗我哋有輝瑞嘅藥物咧，我哋有另外一隻啦，即係嘅口服藥物可以幫到病人嘅。 OK， 好啊，唔該曬曾德賢醫生同你傾到呢度。 好，唔該曬。 好，曾德賢醫生咧就係醫管局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啊，有關於喺醫院無論喺急症室或者內科方面咧都。近日啊，都有一啲承受住唔同嘅壓力啊，因為呢個流感同埋新冠。其實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休息一陣。 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睇，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睇到。 電視節目、電視睇到就緊㗎啦。網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網站一樣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想同大家咧講下另一個議題啊，就係、是、政府咧就係、是、打算從咧即將收翻嘅呢個粉嶺高球場嘅部分用地嗰度啦，當中咧有九公頃咧就係、是、會發展並且興建咧係12000伙嘅公營房屋嘅咁。嗱最新咧就話見到有關於尋日啊就係、是、土木工程拓展署咧交嘅環評報告咧就係、是、獲得環保署署長咧係有條件批准。咁所謂有條件批准咧嘅條件咧就係、是、包括之後咧要再向環保署署長啦交兩份文件咧係去審批嘅。咁第一咧就係、是、檢視以及係修改擬建房屋發展嘅詳細佈局設計啦，去盡量保育區入邊咧嗰大概0.4公頃嘅林地啦，係要保育翻嘅咁。咁另外咧就係、是、詳細景觀同埋視覺嘅設計，去盡量減少咧。一啲擬建房屋嘅發展咧，對於樹木保育啦、景觀啦同埋視覺嘅影響等等咁啊。環保署嘅發言人咧都話，有關嘅決定咧係經過全面同埋審慎啦，考慮成份嘅環評報告嘅。請唔同嘅持份者、唔同嘅人士關注呢一個議題咧，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高爾夫球總會行政總裁賴以尊，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黎專，因為咧就尋日嘅最新嘅呢一個有關於粉嶺高球場去起屋啦嘅呢個地嘅起屋嘅發展嘅最新嘅發展咧，就係話有條件批准咗土託署交嘅呢一個環評報告嘅咁。你自己點睇？其實而家就講緊係當中九公頃係發展呢個公營房屋嘅。你自己作為即係高爾夫球嘅業界啦，關唔關注呢一部分嘅地係作為起樓嘅咧？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嘅咧？ 其實我哋就相當關注呢個事件嘅。幾年前我哋開始已經 向政府發表我哋嘅意見啦。因為香港高爾夫球嘅設施，我哋唔好淨係講球場，其他設施包括練習場其實係少之又少。相對其他我哋嘅鄰近地區啊，或者我哋競爭對手咧，我哋嘅球場嘅設施係少得可憐。而加上我哋所有嘅成個高爾夫球嘅發展咧，都係依賴球場、私人球場提供一啲場地俾我哋做訓練。所以呢一個收地話改建做房屋咧，我哋係絕對反對嘅。即係作為一個推動香港高爾夫球嘅組織，我哋嘅總會，我哋嘅立場係相當清楚，就係我哋係堅決反對嚟收翻呢一啲草地做球做起屋嘅。 立場好清楚係反對，但係都可唔可以講下背後嘅理據或者對業界影響係啲咩咧？ 我諗呢個對我哋整個高爾夫球嘅發展係有絕大嘅影響嘅。因為講房屋嗰度，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交通或者保育，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我只要從對呢個運動嗰個發展嘅影響有幾深遠幾大，我哋可以提出個意見。香港政府不嬲嗰個體育政策咧，都係朝三個方面，第一就係、是、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而呢一個收地改建房屋咧，就係、是、正正咧同呢個三個體育政策背道而馳。第一，我想講。普及化，其實好多人唔係好知道，粉嶺其實係公開俾好多非會員嘅球友去打波嘅。我俾啲數字大家，粉嶺每年咧嗰、那個打波嘅人次咧，大約係40-50萬，其中有四成，即係差唔多10-20萬咧，係非會員打波。所以如果你收翻粉嶺一個球場嘅話咧。雖然你哋可能有啲人話我唔係收你一個球場，我唔係收你18個洞，收你8個洞。因為一個球場係需要18個洞，你收咗8個洞就唔係一個球場嚟㗎啦。好簡單，呢個好簡單嘅道理。咁影響到咧，其實最大影響唔係會員，反而係非會員，係一啲而家要喺粉嶺打波，而政府提供唔到啲公眾場地俾佢打波嘅人，嗰、個係反而係最受影響。呢、這個就係正正同呢個普及化咧係背道而馳。第二個精英化，我哋過去嗰幾年好好彩咧，有啲好好嘅成績，譬如陳子晴，我哋有兩屆可以入到去奧運，代表香港去打奧運高爾夫球嘅比賽。最近上3月份嗰陣時喺粉嶺搞一個國際亞巡嘅比賽，我哋香港嘅球手許龍一贏咗冠軍，呢、這個歷史性嘅勝利，可以跟住佢可以去打英國公開賽。上一次香港有人去打英國公開賽已經是上個世紀50年代的事嚟噶啦。呢幾年我哋就開始有收成期。點解我哋個成績會咁好呢？就係、是、因為香港嘅球會提供場地俾我哋嘅精英球員去訓練。如果你又收翻，我哋又冇球場訓練咧，呢個又係違反呢個精英化呢個政策。 即係收翻部分地都可能影響到一啲精英嘅訓練係咪咁？ 因為你一定要縮減咗對外公開嘅時間，你少少設施之後，係咪？第三個就係城市化，唔使講，香港公開賽、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係全世界歷史上第二個最悠久歷史嘅比賽之一，佢係60幾年連續都喺同一個場地舉行，個含金量係好高，好多市民其實係唔知呢一樣嘢。嚟緊今年我哋仲有兩個大比賽，一個就歐巡，一個就係亞巡嘅比賽。亞巡已經好明確表示寫個信俾政府，就係話如果你減少咗粉嶺嘅設施咧，佢哋會考慮係唔嚟。 好， 呢個就係對個城市化又係一個負面嘅影響。所以呢個收地可能你覺得人哋你只係收翻你少少地單咧，其實對呢個體育政策係背道而馳，全部係對我哋嘅執以後嗰、那個體育發展係好大深遠、好深遠嘅影響。 OK， 因為黎尊，因為好快到8:30，我哋轉頭咧就翻嚟再傾一傾，因為咧發展局方面都有回應到今次環保署署長呢一個嘅決定，我哋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跟住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就講到咧，有關於粉嶺高爾夫球場啊，嗱32公頃啊，成個高球場咁啊，預咧嚟緊今年嘅九月咧就會係收翻塊地噶啦。咁當中咧，其中喺北端嘅叫分區一啦，涉及大概9公頃咧，就預係用嚟發展呢個公營房屋嘅一個嘅面積嚟嘅咁。嗱最新咧嘅情況咧就係環保處處長咧係已經係有條件批准咗土託處啦交有關於粉嶺高球場嘅環評申請咁，但因應咧環思會咧提出過要保育咧發展範圍入邊咧大概係0.4公頃嘅林地，咁啊要求土託處咧係仍然咧需要向呢一個嘅環保處處長咧係交文件咧係做審批嘅，咁啊當中嘅文件包括就係檢視同埋修改擬建房屋發展嘅詳細佈局設計，咁就話盡量咧保育咧叫分區一。即係呢個發展用地入邊咧，大概係近0.4公頃嘅林地。頭先提到啦，係有條件批准啦，即係頭先亦都揾到唔同嘅持份者啦，對於今次呢一個最新發展嘅睇法，繼續同佢傾。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高爾夫球總會行政總裁賴以尊，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 頭先咧就提到你哋譬如都擔心啦，對於無論係城市化、普及化同埋精英化喺呢一個高球方面嘅運動嘅影響啦，今次呢一個嘅最新發展，如果收一塊地嘅話，咁即係雖然就唔係話成個嘅高爾夫球場收曬，但係亦都提到一啲影響嘅咁。我想講下發展局啦，都有回應翻今次嘅情況嘅，就話土託處咧。就會係會同相關部門跟進環保處處長嘅要求啦，並將城規會交代嘅，就話不論城規嘅程序進展係點啦，政府會喺高球場涉及發展部分嘅32公頃土地短期租約屆滿之後咧，喺9月1日就收翻塊地交俾土託處係展開工程嘅咁。對於政府呢個說法話，即係無論嗰個程序係去到點啦，9月1日都會收翻，你哋自己聽到係點啊？你又 我哋覺得係第一震驚。失望，因为呢个举动是会完全窒息了香港高尔夫球的发展。刚才我举了很多数字啦，其中一样我没有讲到就是我们高尔夫球总会本地的比赛其实有70%全部都在粉岭举行。咁你可以想象中如果有部分的球场是收回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去哪里举行这些比赛呢？ 其他球场都有替代方案。其他球场有没有可以考虑的？ 其他球場其實我哋都有用緊㗎喇，已經。所以我話70%，因為粉嶺有3個球場，咁再加其他嘅球場可能得18個洞，咁佢亦都要照顧會員。同埋而現時政府呢已經係有個政策呢，就是、要求球會呢係完全開有部分時間係開放俾公眾嘅，佢哋已經做緊呢一樣嘢㗎喇。你叫再進一步開放呢，可能佢有實質上嘅難度。再加上頭先你話如果收返咁點樣呢，我想最近政府亦都已經公布咗啦，就係2025年全運會高爾夫球項目會喺香港舉行。咁我哋同國內嘅對口單位咧，其實都屬意於咧係揾一個場地，係唔會受天雨影響得咁嚴重嘅，嚟保證呢個全運會高爾夫球行可以順利舉行。粉嶺個舊場咧，就正正咧佢個疏水排水咧係比其他場地好。咁如果將來真係話呢個全運會高爾夫球係喺舊場舉行嘅話，政府係咪可以將呢個球場復原翻，去搞呢個全運會嘅比賽呢？呢個全運會係我哋回歸以嚟第一次嘅全運會喺香港舉行，我哋係希望盡量係做好呢件事。 OK。我想問，因為發展局都有其中一句就話，政府早前已經講咗咧，如果高爾夫球會咧未來舉辦呢啲大型賽事期間咧，需要額外臨時一啲額外土地作支援啦，相關部門都樂意喺可行情況之下提供適切嘅協助嘅咁。你有冇了解到所謂嘅臨時額外土地係講緊邊一個部分？所謂呢啲支援又解唔解決到你先提出嘅一啲問題？ 我相信如果你已經係喺裏邊動緊工程嘅話，我唔知佢點樣可以。就提供額外的支援，係咪？就舉例，真係個全運會高爾夫球要喺球場舉行的話，你是不是可以將佢復原翻？我有懷疑呢一樣嘢。 Okay. 我想知嚟緊，因為下一階段都仲有話，譬如一啲城規會會舉行公聽會啦，處理一啲公眾提出嘅一啲申述啊，同埋意見啦。你哋會唔會再有啲意見都會反映啊？定係已經都反映曬，就未必會再下一步嘅行動啦？ 我哋會不斷向政府反映，解釋俾政府聽，俾市民聽，俾當地人士聽。 这个球场对香港高尔夫球发展是几重要，因为政府根本是没有一个替代方案，你收回我们的这个球场之外，有没有替代方案给高尔夫球的发展？ 嗯哼、okay. 啊、香港根本政府亦都没有提供一个场地给政府给高尔夫球、 嗯、 全部就是依赖球会和教西州这几个场地， 嗯， 咁多年来都是一样， 嗯 ,ok, 是吧， 好，唔该晒黎以川，先同你倾到呢度。黎以川咧就系香港高尔夫球总会行政总裁啊。有关于环保处处长，寻日就话有条件批准土托处系提交呢一个嘅高尔夫球场嘅环评嘅申请啦。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倾啊，佢都非常之关注。新界北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民建联发展事务发言人刘国芬，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点睇环保处寻日呢一个嘅有条件批准嘅呢个决定咧？ 我留意到咧，環保署有條件批准啦。咁當然即係講到個 0.4 公頃嘅林地啦，咁、 嗯、 要調整個規模啦。咁但係喺個報告裏面咧，其實都仲有幾點嘅建議要去做嘅。咁包括咧就係、是、要睇下係咪同嗰個北部都會區嗰個融合同埋整全規劃啦。咁、 嗯、 第二就係、是、對周邊交通帶嚟嘅影響嘅。咁、 嗯、 所以我自己睇翻，即係而家。在有條件批准之下啦，咁要繼續去進行公聽會，同埋已經向行政長官申請咗一個半年嘅延期啦。咁我希望政府部門能夠利用呢段時間咧，認真去回應呢一啲有條件嘅批准同埋一啲嘅建議咯。咁特別係咪可以重新審視喺北部都會區裏面嘅即係整全規劃啦？咁同埋點樣去改善附近嘅交通？特別其實我哋都經常提，其實喺高爾夫球場發展房屋講咗都有十年，咁但係對於周邊嘅交通，政府係一直好似冇一個嘅方案要去解決嘅，包括可能粉錦公路點樣去擴闊，另外兩個迴旋處點樣去改善，咁呢啲都要政府係咪可以喺嚟緊做完公聽會交草圖嘅時候咧？一拼交埋俾政府咧。 嗯嗯，就住你講呢兩點啦，你覺得即係首先同北部都會區嗰個整全規劃係咪可以即係配合到啦？交通影響嗰個你頭先都講得清楚嘅，但係點樣擔心或者可能同北部都會區個整全規劃係唔匹配咧？你自己覺得係可能邊啲位會出問題咧？ 我自己認為咧，其實北部都會區有300平方公里土地啦，啱唔啱？咁、 嗯 除咗要解決一個住屋嘅問題之外，咁佢其實都係要即係幫手。去作為香港嘅新嘅經濟增長點啦，咁亦都要多元化啦。特首亦都喺施政報告裏面講到，要喺北部都會區做一啲嘅亮點發展群。咁正正佢亦都講到要做一啲亮點發展群，就係大型嘅國際文化體育設施。咁正正本身呢度已經係一個即係有100年歷史嘅大型嘅國際嘅體育設施，咁係咪？即係其實今天吹低咗佢，咁而興建房屋，而其他地方係點做呢？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其實係咪應該要去審視每一塊土地點樣係最合適嘅用途對於北部都會區？咁就算其實頭先喺個報告裏面都講到啦，康文署會接管，其實康文署接管或者邊個去做都唔係問題嘅。咁點樣用好呢塊地，其實係一個問題。 嗯嗯嗯，今次咧四个条件入边咧，我都有啲嘢想问下你嘅。四个条件入边，根据环保署嘅文件啦，土托处要符合嘅。第一个咧就系提到嗰个详细布局嘅设计要再去睇啦，要检视啦，要修订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尽可能去保留。讲到话分区一入边嗰0.39，即系大概0.4公顷嘅林地啦， 系啦、 我想知呢一度有冇话涉及到一啲？即如果是要保留呢一塊呢一個林地嘅話，可能對本身起屋啊，或者一啲居民享用嗰個地方方面有啲咩影響嘅？會唔會咁樣嘅？ 我諗如果一定要保留翻呢0.4公頃嘅林地，咁、可能會影響到建屋嘅規模啦。咁而因為嚟緊喺城規會嘅程序，仲要聽公聽會啦。咁另外政府會唔會因為呢一樣嘢而修改個草圖？咁我諗其實政府都預計咗，因為你見得到佢都係即係決定延遲半年，將個草圖交俾行政長官去審議。咁、所以佢可能會中間有個修改關於呢個草圖，咁裡面包括咗個規模啦，即係例如個建屋嘅棟數啊等等嘅。 會唔會進一步再影響到落成嘅單位數量咧？即係估計。 我諗都會唔多唔少有影響。你點樣去即係如果喺唔影響個單位數目？ 又要減少 0.4 公頃，可能你係再一係就起再起高啲，一係再個密度再提高啲。咁呢樣嘢其實本身喺九公頃裏面裏面一部分地方去集中起呢萬二個單位，其實已經係好密度好高、好擠迫嘅啦。咁所以呢一個都係有個難度喺度嘅。 起嘅高度係咪可以即係高啲啊、密啲啦？另一個都係同可能第二個條件有關係嘅，因為就係話要交嗰個詳細嘅景觀同埋視覺設計啦。咁就話要涵蓋睇下即係發展嘅房屋高度啦。建築物嘅高度咧係咪即係由呢個北向即係開始遞減啊，北向南開始遞減啦，去減少嗰個發展範圍啦。咁就住嗰、那個高度方面嗰個嘅影響啦，或者北向南嗰個遞減嘅設計啦，咁你自己覺得呢一個會唔會都頭先講到啦，就係、是、對一啲供應嘅單位方面都會有更加多嘅影響咧，或者對於個建築物嗰個高度嗰個限制又係點咧？ 其實包括 0.4 公頃啦，包括呢啲高度嘅限制啦，好明顯會見得到，即係高球場建屋量咧係會繼續去減啦。咁所以即係我自己一路都認為呢個方案係有啲唔湯唔水。你270公頃嘅球場，其實最終能夠只用到9公頃嘅裏面嘅一部分去建屋。咁但係亦都會可能對於整個北部都會區一個整全嘅規劃係有個影響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政府部門是可能真的要重新審視和考慮咯。 我先講話，譬如北向南遞減嗰個咧，其實你有冇聽過啊？呢段期間有冇聽過政府講話有啲咩實際嘅困難，或者喺要即係保持翻呢一個嘅單位嘅供應之下，係咪可以要滿足到呢一啲嘅設計或者所謂景觀啊、視覺嘅設計等等咧？ 政府方面咧，其實就冇去即係點樣交代啦。咁但係佢而家申請延遲半年，其實就係要修改裡面一啲嘅規模。咁我諗即係呢個要等政府進一步修改咗之後，公布有關嘅設計啦。 其他另外兩個條件咧，譬如話要建立嗰個海綿城市概念啦，同埋話制定種植樹木管理計劃啦，呢兩方面你覺得係有冇呢個必要性咧？又？ 我認為其實海綿城市其實整體上面香港都係向住呢個方向㗎啦。咁所以未來嘅建屋計劃又好，或者城市嘅發展咧，都係要向住呢個方向。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呢一樣嘢反而唔係一個即係太大嘅難度。咁另外樹木管制咁本身嗰度嘅綠化已經好多啦。咁其實喺裡面亦都要講過即係如果要即係砍伐一啲樹木嘅時候咧，要重新種翻一啲樹木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必須要交嘅一啲嘅樹木管制嘅措施咯。 整體嚟講咧，係咪即係話遲咗嘅時候，會唔會都影響到嚟緊仲有一啲城規程序要去做啦？咁亦都會涉及到一啲工程前期嘅準備工作啦。會唔會成個落成呢一啲單位嗰個時間表都會遲咗好多咧？你自己預計有冇啲咩變數喺當中咧？ 我諗其實最直接就係最少遲半年啦，啱唔啱？因為本身佢係可以即係早啲去即係過曬城規，跟住交俾行政長官拍板嘅。而家係申請咗延遲半年嘅時間，咁你係預見得到最直接係已經係延遲咗半年啦。咁但係你唔保證之後嗰啲嘢嗰、那個能唔能夠真係順利去修改嘅？咁所以我諗係會比原來佢即係個進度係慢咗啦，已經。 點睇一啲程序上問題？我見到有啲報道都提到話，其實上個禮拜三咧，環資會去傾土託處咧提交嗰八項嘅補充文件嘅時候咧，當時就話即係當中兩項未能夠全面回應委員嘅關注啦，就係包括話嗰啲佈局設計等等啦咁。而當日環保處亦都話咧，會收到土託處嘅附加資料之後，再決定係唔係批准個環評報告嘅咁。咁啊，明報其中提到話，據佢哋了解咧，就話土託處咧喺環資會開完會之後咧，第二日咧已經係向環保處咧係交咗補充資料，但係就未有提出修改房屋報告嘅具體建議嘅。而最終喺尋日咧，環保處方面亦都係即係有條件咁批准啦。你自己覺得喺未有一啲好具體建議之下，而有條件批准呢個做法合唔合適咧？又？ 其實環資會上一次個會討論，其實佢哋冇得反對嘅，佢哋就係可以俾評論，咁但係冇得去反對嘅，咁所以最終嘅決定權其實都係俾環保處處長去決定啦。咁所以我自己都理解 即係早前其實大家都預計環保署會批准，不過即係亦都預計到唔能夠無視即係之前一啲嘅意見，咁所以係只能夠落到一個有條件嘅批准咯。咁呢啲其實都係喺城規程序裏面一啲即係常見嘅情況嘅，甚至乎即係好多時候都會要滿足做呢啲條件先係可以繼續進行咯。 嗯 ，OK， 好啊，唔該曬劉國芬，同你傾到呢度。 好， 劉國芬咧就係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咧，亦都係民建聯發展事務發言人嚟嘅。咁另外咧就請多位嘉賓啊，都關注呢個議題嘅係環境諮詢委員會前委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劉志鵬。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刘志鹏。寻日就环保署署长就有条件批准咧土地署提交呢一个粉岭高球场嘅环评申请啦。咁呢个结果算唔算都系你预料之内咧？系叫 都系噶啦，因为我哋走咗咁多程序咧，都要去到呢步噶啦。 嗯， 系咯。 你唔理解署方用有条件批准呢一个方式咧个原因咧？ 我都理解，因为我哋去年傾嘅时候呢，其实去到最尾就发现呢，这个地方如果要嚟起公屋呢，其实嗰个难度系高嘅。 嗯。 同埋委员都提出咗好多关注，包括系即系而家讲緊起咗屋对于周围环境点影响，系咪？ 嗯。 咁我哋都关注埋，即系起咗屋之后呢，住喺里面啲人点样喺呢个咁挤迫嘅环境里面生活，系咪一个理想嘅做法？咁即系变咗两边嘅影响咧，都我哋都有关注，包括系嗰啲起咗屋之后啦，譬如话反光啊，一个巨型嘅构筑物啊，嗰啲雀仔飞嚟飞去，好多呢啲问题嘅。咁所以咧，有条件系一个即系我哋预计会系咁样出现嘅结果嚟嘅。 嗯，但系咪叫做满足晒或者释除晒一啲环境或者住屋方面唔同嘅关注咧？又系 嗱，我谂呢件事情咧，即系如果即系翻转头讲，如果呢个今日嘅议题咧系讲紧喺呢个地方起公屋咁样，咁我谂咧就冇乜好争议噶啦吓，因为起公屋就系我哋重中之重。但系如果我哋将个议题放大少少，我哋话香港要起公屋咁样，咁嘅时候咧。就有我哋揾個地方嚟起咧，咁成個議題會唔同咗個討論，係咪啊？即係我哋最近咧，包括埋我哋其實環保署，我都覺得佢哋好辛苦嘅，即係要逼喺一個咁嘅角落頭咧，我哋去討論呢件事情咁樣。嗱，今日咧個社會環境都變咗啦，好似啊頭先阿劉國芬議員講，北部都會區，大家而家正正喺度咧，係探索緊點樣好好利用北邊嘅嗰個大片土地啦。咁呢個係一件事咧。嗱，最近咧。嗰、那個輪候公屋嘅數字又一路一路下降緊嘅，包括我哋最近立法會通過咗啦，拍板簡約公屋起咯，未來幾年有幾萬個單位，香港人口又下降緊嘅，即係好多因素咧，令到我哋係咪一個即係時候，我哋應該重新諗下啊，起公屋冇問題嘅，我大家支持，咁係咪揾呢個地方起咧？我哋有咁多嘅土地等緊我哋去諗下點去開發。即係頭先劉國芬議員講得好啱嘅，即係北都我哋需要考慮嘅，即係唔係話一個以前嘅方案啊，我哋上咗馬啦，我哋就要做曬佢先嚟靠北都，咁呢個唔係一個做法嚟。 嗯，係咪真係咁多地咧？或者嗰啲地嘅來源會唔會都係比較長遠啲咧？即係成日講話高球場可能就係一個叫做現成啲嘅有塊地喺度，起碼就唔使處理好多啲現有嘅居民住喺度嗰啲問題嘛？會唔會呢個係易處理啲咧？又？ 其实土地呢，即係大家如果即係认真去睇呢，我哋都做咗好多，由从历史去勾返出嚟，即係香港嘅土地政策，包括新界土地政策点样形成嘅。其实好多系即係政府嘅政策呢，系去决定咗土地点样去利用嘅。我哋最近一个例子好好，我觉得你话冇地起屋嘛，冇地起公屋嘛，喂，揀咗公屋，我哋一下子就揾咗咁多土地，而且我哋都支持大家去起啦。咁所以佢起唔起到屋，搵唔搵到地咧，其实唔系一个即系要逼我哋去思考呢个 角落。简约公屋系短期性嘅，又系嘛？ 嗱，简约公屋系短期性，咁我哋有北部都会区啦，系咪啊？呢个咁大片土地，如果阿张乐文你知道里边啲土地点样分布嘅，土地嘅嗱，而家我哋按城规里边嗰个土地用途啊，画咗出嚟，就好多土地系未用噶。 OK， 嗱，刘志鹏，因为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再继续倾，好冇？ OK， 好。刘志鹏咧就系环境咨询委员会前委员，都系立法会议员啦。跟住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2023年5月12日。环保署有条件批准粉岭高球场用地局部发展环评报告。上周录得2927宗新冠个案，二月初以来新高。公屋平均轮候时间降至 5.3 年，较上季微跌 0.2 年。内地居民下周一起可在全国办理申请赴港澳旅行团签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环保署署长有条件批准有关于粉岭高尔夫球场啦，土托署提交呢一个有关于粉岭高尔夫球场嘅环评申请啦。咁啊，所谓有条件批准咧，当中就有啲补充嘅文件要交嘅，包括就系涉及一啲检视同埋修改啦，打算起呢一个房屋发展嘅详细布局嘅设计啦，就话尽量保育分区一入面咧，大概系 0.4 公顷嘅林地，呢个系其中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咧就系话涉及到景观啊、视觉设计。等等的不同的条件要是符合到才叫有条件是批准的。那之后要 再加这个文件。其实看回是上年粉岭高尔夫球场这个因应这个部分用地来紧是八月的尾是届满。土托署是交过环评报告的，就住这个粉岭高尔夫球场。当时就是被质疑啦，而当时环资会都是暂缓通过啦，要求更加多的补充资料。再看回其实去到5月3号在最新5月3号的时候啦，环资会都讨论过开个会啦，讨论过一些相关的补充资料。咁经过两个钟头的会议呢，就认为八项的补充资料入面呢，仍然有两项是未达要求，包括就是建屋的布局同埋股份的处理。咁另外有一些呢的资料就话已经符合了要求啦，譬如一些雀鸟啊、飞蛾啊等等的资料啦，一些涉及到制定树木赔偿啊，一些水文方面的影响分析那些呢，就是说已经是大致满足了。咁那整个情况就继续同一位嘉宾倾，头先就同他倾到呢，就是说配合北部的都会区啦，究竟粉岭高尔夫球场仲有没有一个即係起樓嗰個嘅規模方面有冇需要配合啦，或者要改啊等等啦咁。但整體嚟講，呢一啲條件又係咪佢哋關注嘅咧？有啲滿足咗嘅條件，或者一啲未滿足嘅條件咁，又想繼續同佢傾下。有環境諮詢委員會前委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劉志鵬，早晨。 早晨。 头先就讲到好大范围，即系究竟配合整个北部都会区，仲有冇需要系咁嘅规模啦，或者点样配合啦？喺高尔夫球场方面，但系头先我讲到嗰个情况就系、是，今次无论环资会同埋政府都话有两点系要再即系补充一啲资料嘅，其他嗰啲点咧就已经系满足咗要求啦。头先讲到譬如雀鸟啊、飞蛾啊等等嗰啲，你自己嘅睇法系咪都系咁咧？系咪都觉得系满足咗大部分嘅要求咧？ 嗱咁樣講啦，即係環境諮詢評估咧，就唔係一條好似啲數學公式咁準嘅。咁我哋咧就即係不停咧都係就呢個問題咧有討論，就係局方提出嚟嗰個環評咧，裏邊有啲嘅結果咧，同我哋其他出邊啲環保團體佢哋自己做嘅環評咧係有出入嘅。咁到今次都係咁樣。咁究竟邊個係邊個唔係呢？咁我諗呢個就唔容易。我哋而家你同我咁傾呢，就話喂邊個係啱邊個唔啱嘅，因為你知道對住個環境大家點去睇呢，即係總係有出入嘅。反而而家個問題呢就唔係呢度啦，我覺得譬如話佢講過即係有兩點佢冇即係交齊嘅、要再做嘅就係嗰個佈局。嗱，一個好有趣嘅睇法嘅，我哋睇到嗰個地方因為咁嘅原因呢，佢個公屋佈局咧會變咗係喺一個比較狹小嘅地方去起相當高同埋係擠迫嘅公屋群嘅。如果呢個係行得通嘅，嗱，我哋希望嚇，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希望咧香港係用一個好理性嘅角度、理性精神咧去睇所有嘅嘢。即係如果用同一把尺去起公屋嘅時候咧，根本就唔需要起嘅呢度。因为在新界或者甚至乎在港口现在准备要起的公屋里面，我们只要将那个 plot ratio 或者那个 building height 的高度即是放松一下，不要说12000个，可能是50000个单位都回来的。是不是我们会发现整件事呢，我们过去几年呢，我们是一路聚焦在一个点上面，我们不理这个点呢其实是整个面的其中一个点来的。这个点跟其他点是有关系的。正如我剛才講嘅，我話喂， 北部都會區出咗嚟啦，係咪啊？仲有人口下降啊，簡約公屋啊，輪候公屋時間係短咗。喂，仲有一樣嘢大家唔記得咗喎，呢笪地本來就係一個康體設施嚟㗎嘛。喂，文體旅嘅裏面有關係喎，係文化啦、體育啦、旅遊啦。啱啱我哋最近先有個香港土產嘅後生仔喺國際賽就喺呢個地方攞咗個冠軍。係咪？即係呢個都係我哋即係未來要發展嘅方向嚟㗎嘛。係咪？如果我哋要起個公屋，係好多冇即係文康體育旅遊咁樣嘅價值嘅地方可以起㗎嘛。係咪？即係我哋唔可以話喂不如咁啦，我哋犧牲某啲嘢去做另一啲嘢。係咪可以我哋唔犧牲某啲嘢都做到嗰樣嘢嘛。係咪呢個應該係一個我哋大家要重新再諗一諗嘅重點嚟。 但去到呢個階段仲係咪講緊起唔起或者那個情況呢，定係已經起係已經係一個即係唔可以逆轉嘅決定呢？已經係 我哋要諗一樣嘢，就起是不是一个不可以逆转的决定呢？那这个大家都明白，这个一总有件事未发生的时候呢，总有方法呢是还可以完善它的。好啦，我反而调转想，喂，起了就不可逆转了，是不是？你起了呢，千秋万代过了来这个地方看，喂，你本来是一个这么好的地方，喂，你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公屋在这里。即是我有时觉得，就算当我是公屋居民，我入了去住呢，我都可能有啲即係硬住，係咪啊？即係點解你要偏離我呢個地方住？第一地方又細咧，冇咁多康體設施喺個公屋嗰、那個範圍裏邊啦。因為而家啲公屋好靚㗎，周圍都好多空間嘅。咁你逼曬入去咁，另外就係因為我哋要住咧，我哋就令到呢個百年嘅高球場咧就冇咗一忽啦咁。咁或者會甚至乎影響佢將來即係打波啊。舉辦國際賽事，其實康文署都提咗啦，係咪啊？即係話呢笪地咧，九月政府個租約滿咗之後咧，如果高球會佢係有國際賽事要舉行，佢哋係樂意提供場地嘅協助， 臨時額外土地作支援嘅話， 所謂臨時嘅意思即係話，即係佢用假設呢件事係咁發生啦。但我哋可唔可以轉一個角度睇？喂，如果係咁，點解唔將呢個收翻嚟嘅，即係呢個租約收翻嚟之後，政府就索性就俾康文署去開發一個即係康體設施，以高爾夫球作為一個主題。因為咧，而家你即係普通市民去打波咧，就要拗西咁樣，即係好遠嘅。呢個火車站附近嘅，係咪可以做呢樣嘢咧？哪怕只有九個窿，係咪啊？到時咪同高爾夫球會夾咯。喂，不如你借九個窿俾我打十八個窿。到時去比賽，我又借翻啲九個窿俾你， okay. 你打比賽，咁得唔得咧？市民可以用到啦，高爾夫球會亦都可以用到啦，係咪啊？亦都唔會話影響生態啦，亦都係我哋繼續可以發展，即係文體旅啦，係咪？喂，旅遊好重要嘅，你知打波咧，打次國際賽幾多人嚟香港啊？仲、 okay. 有全球轉播啊嘛，係咪啊？即係呢啲問題，我哋都要考慮嘅。 OK， 好，唔該曬劉志鵬，好，同你傾到呢度，好，拜、 okay, 拜。劉志鵬咧係環境諮詢委員會前委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啦嚇。佢又講到話呢一笪地如果係要配合北部都會區啦，或者係用翻做一個康樂嘅用途俾大眾用，又係咪可以考慮咧？18723呢，有關於粉嶺高爾夫球會嘅粉嶺高爾夫球場嘅咁。頭先講到咧，發展局其中提到一點啊，就話喺佢回覆嗰度都話，政府早前已經講啦，如果香港高爾夫球會未來有喺舉辦啲大型嘅賽事期間咧，需要臨時額外土地作支援咧，相關部門亦都係樂意喺可行情況下提供一啲適切嘅協助嘅。咁休息一陣。 旅遊樂園之美國加州體驗之旅上集。 Chris 梁建中一连两个星期同大家分享美国加州好玩的所见所闻。 Chris 把到去洛杉矶荷里活山打卡的机会，仲去埋巨杉国家公园看全世界最大的树，佢仲入埋公园里面爬巨石和露营添啊！ 至于咁中意海的 Chris， 更加去到海峡群岛看海豚鲸鱼加潜水啊！ 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建中、 刘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報道提到一啲新冠嘅輝瑞口服藥咧，就係、是、有病人就話咧，啲藥咧原本就係二三月就已經到期啦，就見到包裝上面貼咗話延長嘅有效期去到八月呢一啲標籤，咁就有一啲嘅質疑，會唔會啲藥係即係所謂過期咧？咁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係傾下，有家庭醫生林永和，早晨。 大家好。 头先我讲个说法系咪准确啊？即系系咪有啲二三月应该系到期嘅口服药，而家系延咗嗰个有效期嘅？ 好啊，咁我都想系啦，喺呢个机会澄清一下啦。咁其实市民唔使担心，即系我哋即系提供嘅药物咧，无论系公家诊所或者私家医生嘅咧，都系嗰个品质上咧应该冇问题嘅，即系唔会话过期得嚟咧影响到嗰个效能啊或者安全性啦。咁我都想讲翻个背景啦。咁其实一路我哋上年四月开始私家医生啦攞药啦，咁其实輝瑞嗰批藥咧，咁嗰個印喺度嗰個包裝嗰、那個過期日子咧，都係大概係二月到啦，即係二三年嘅二月啦。咁我哋一路用啦，咁用到咧開始去到十月尾一月咧，其實有關方面咧都通知我哋啦，喂，啲藥就嚟過期啦，你要留意。咁同埋都開始咧有一個情況咧，就係佢哋即係探討翻個安全性啦，同輝瑞啊傾過咧，咁其實原來可以咧延長嗰、那個。有效日期嘅，即係佢可能擺耐咗之後，亦都試過啲品質咧，就發覺其實都可以用多起碼半年啦，甚至乎有啲國家咧係用多12個月嘅。咁於是乎咧就開始咧就有個情況咧，就叫我哋回收就一啲就嚟過期嘅藥物啦。咁就然之後咧就換翻一個包裝咧，就係、是、嗰、那個日期咧就係、是、多半年嘅。咁所以就即係、就是、有啲係換咗係八月同九月嗰、那個過期日子啦。咁佢就咁喺嗰個包裝嗰度咧，就貼一個貼紙。咁不過咧，裡面嗰啲一排排嗰啲金屬膠紙嗰啲咧，咁都係仲係二月三月嘅。 O、okay. K，、啊、即係所有呢啲藥咧，都係要即係換翻嘅，即係將呢啲原本話係二三月到期嘅，就換翻啲貼咗啲新嘅標籤嘅藥，就唔係醫生自己貼嘅，係局方方面自己俾。係 啦，係啦，所以我哋如果冇呢個膠紙嗰啲咧，其實琴日我哋都收到電郵咧，咁就叫我哋唔好用嗰啲，就回收咗先。咁佢會有翻方面了解過咧，咁啊出過一啲係有一個更新咗，有一個延長嗰個招紙喺度嗰啲咧，我哋先好用咁樣咯。 係咪有啲病人都有啲擔心啊？係咪？我係收到啲查詢 咧。我自己都係啦，咁因為啲病人，我哋其實有一段時間我哋就即係唔想成個盒咧原裝俾個病人，驚住佢有一啲即係剩曬啊，或者攞出去賣啊咁樣咧。咁我哋就即係擺喺啲藥袋度啊，咁就淨係俾個金屬包裝啦。咁個金屬包裝咧就變咗係寫可能我嗰啲係三月啊咁樣。咁但係嗰、那個紙包裝咧就寫著係九月嘅咁樣，咁我哋就口頭解釋啦，咁話啊其實就係呢啲已經延長咗，所以冇問題。不過嗰個金屬膠紙咧仲係三月咁啦，咁有時 OK 嘅，咁病人當場咧解釋可以啦。咁但係翻到可能有啲屋企人啊，譬如老人家攞藥你知啦，咁啊變咗屋企人又會有啲質疑啊咁樣啦。咁我哋都試過有啲即係解釋翻啦，咁多數都明白就 OK 嘅。咁不過有啲情況可能唔係咁理想，就會即係希望趁呢個機會講解翻咯。 其實衛生防護中心是不是都向私家醫生有一個正式的通知，究竟要怎樣處理這些原本是說二三月到期的一些藥的？還有是不是我見到說要提醫生說要先過期就先處方的原則去處方的藥物的，是不是做到這件事呢？ 是啦，就希望醫生留意翻自己可能即係之前嘅存貨啦。咁大家都明白啦，即係如果係即係如果係就嚟夠期嘅，咁可能譬如八月夠期嗰啲，我哋用八月先至用九月嗰啲啦。咁但係如果已經過咗，即係或者冇嗰個更新包裝嗰啲咧，其實佢就而家啱啱琴日出咗個回收嘅電郵啦。咁就變咗就希望醫生就即係回收咗先，咁嚟用啦。咁我都聽過有啲醫生話，就係、是、因為佢之前咧用得唔係咁多咧，咁就有啲又過期咧，咁就去重新訂藥咧就訂唔到嘅。咁但係喺需要藥嗰陣時咧變咗有啲窒礙啦。咁後屘都即係試下嘗試有電郵啊，有啲方法咧，終於都即係通咗啦。咁就變咗睇下即係點樣去做翻。咁但係琴日個電郵咧就係、是、似乎一個廣泛性啲啦，因為都好多醫生可能有關聯嘅，咁、okay. 就希望可以大家都更換咗個包裝，同埋趁呢個機會解釋翻俾市民聽咯。Okay.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點樣有啲藥過咗期，啲醫生又訂唔到藥嗰個情況？ 嗱，即係我哋都係睇翻個用藥嗰、那個情況啦。譬如我用曬，即係之前咧就用曬，咁我就可以 訂新藥 啦。但我如果用唔曬嘅，咁可能即係睇到我嘅，喂呢、這個醫生都 仲有十盒喎，咁未用點解咁快訂呢？因為都想啲資源有限得嚟，同埋善用啦，咁就咁，但係有時啲醫生呢就儲咗喺度，但係佢其實因為嗰期唔敢用。 Okay. 咁但佢又想訂，但又唔知點退嘅時候咧、嗯，就曾經有咁嘅問題咯。 OK， 最後半分鐘到啦，而家有冇所謂話唔夠藥唔夠新冠口服藥嘅情況？ 嗱，就最近就都增加咗嗰每次訂貨嗰個藥量，就每隻藥可以20劑啦，咁就比較好啲啦，因為真係一日我有時開到十幾廿個，咁而去送貨咧都快咗，即係可能之後訂咗一日就有貨啦，同埋就唔使我哋送咗貨到咗先至再訂藥咯。咁所以大家係趁禮拜六日，特別係用藥多嘅日子咧，就訂多少少咧。咁我嚟緊呢個禮拜，我亦都有幾十盒喺度咧。咁應該禮拜六日就唔會話缺貨咯。 OK， 好啊，唔該曬林永和醫生。好， 話 衛生署發言人咧都有回覆咧傳媒，就話政府咧會係採購儲存充足嘅口服藥啦，並且分別喺上年12月同埋1月咧係致函私家醫生，提醒佢哋之前網上面平台攞到或者由政府提供嘅口服藥已經係延長有效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环保署有条件批准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局部发展的环评报告，条件包括需要检视楼宇密度、高度，尽量保留林地，亦都要减少建屋对树木的影响。香港高爾夫球總會行政總裁賴以尊認為收地與體育政策發展背道而馳，影響高球運動普及化和精英運動員訓練。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現時粉嶺高球場每年大約有40萬至50萬人次使用，其中40%屬於非會員。他認為收地對非會員的影響較大。立法會新界北議員、民建聯發展事務發言人劉國勳在同一個節目說，對環評報告仍然有幾點關注，包括用地與北部都會區的融合，以及與周邊地區的交通配套。他希望部門在之後舉行的公聽會能夠聽取意見並且作出回應。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接受專訪的時候說，首批涉過簡約公屋項目將會按落成時間分階段就營運合約招標，元朗由博路項目預計出年首季率先進行，至於提供過萬個單位的啟德實運道項目，因為規模較大，預料將會分拆為多個營運合約分開招標。房屋局今個月25號將會就簡約公屋的營運合約招標流程舉行簡介會。戴尚成表示，會以開放態度歡迎有經驗和能力的非政府機構、物業管理公司，以個別或者組合形式投標。在審批標書方面，戴尚成指當局計劃分開技術和價格作出評估，按相關機構或公司的經驗和計劃作出評分，之後再就價格作評分，因此不會出現價低者得的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新华社报道，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进行坦诚深入讨论。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务院在今年初发生气球事件之后，反而推迟对中方与人权相关的制裁、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动，希望控制事件对美中关系的损害。报道说，延迟制裁的决定令到部分美国官员感到震惊，认为美国政府内部可能出现分歧。路透社引述一名中国官员说，如果美国满足北京提出搁置气球事件的意愿，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更加可能成行。那名官员又说，中方已经表明不希望联邦调查局公布被击落气球的调查细节。中国外交部早前重申，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

直至到下午的2:15，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介乎永福街至伟业街之间的路段，同埋介乎伟业街至蓝田交汇处之间的慢线系会临时封闭，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找人傾下，我哋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工作水热警告分三个级别。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 黄转红，红转黑之间，我哋都要不断咁转变。地盘嘅施工，我哋唔系话停就停嘅。 清洁工人职工会组织干事梁子欣： 一概而论，将所有清洁工界定做中等劳动系比较单一咗，有啲工友需要搬运大型物件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2023年5月12日，环保署有条件批准粉岭高球场用地局部发展环评报告。上周录得2927宗新冠个案，2月初以来新高。公屋平均轮候时间降至5.3年，较上季微跌0.2年。内地居民下周一起可在全国办理申请赴港澳旅行团签注。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水患的情况很多人都关注，其中政府也关注这个问题。看回政府的数据，上年下半年食环署在全港捕获的活鼠数目就是大概是27000多只，比起在前年同期就是18000多只，多了50%的。而家用嚟即係捉一啲老鼠嘅一啲工具啦，包括就係有鼠籠啦，另外有啲就係鼠脷啦，咁仲有一樣咧就係叫做老鼠膠板等等嘅。見到有一啲嘅意見就關心到老鼠膠板可能就係一個即係比較殘酷啊，或者對一啲動物嚟講咧唔人道嘅方法啦。除咗話捉老鼠之外咧，仲可能會誤傷一啲其他嘅動物等等嘅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佩凡，早晨。 系啊，早晨啊，大家好啊。 你好，你系咪都关心老鼠胶板捉老鼠呢个方法呢？ 哦，系啊，其实咧就系、是、最近就收到好多嘅一啲嘅市民啦，同埋一啲环保同埋即系动物保护组织嘅即系朋友嘅反应咧，就系佢哋见到好多即系多咗好多老鼠胶板咧周围摆，咁就譬如公园啊、公共屋邨唔同嘅地方啊。即係總之一圍都有，咁咧就佢哋就見到好多動物咧，就係唔係老鼠，其他動物咧就係俾啲老鼠膠板咧就係即係困住咗啦。咁啊，佢哋救咗嗰啲咧，包括有唔同種類嘅雀仔啦，都幾多唔同嘅雀仔，甚至有貓頭鷹啦，咁啊亦都有啲蜥蜴啊、松鼠啊，咁總之咩都有啊。咁咁個情況就越嚟越嚴重咁。咁當然啦，就我自己好關心鼠患嘅問題嘅，咁我喺立法會都多次要求政府咧處理鼠患嘅問題。咁處理鼠患咧，其實最重要就係都係搞掂個衞生情況啦，係咪？即係小垃圾周圍擺啦，咁老鼠揾唔到食，咁自然會少老鼠。咁另一方面咧，我都支持政府用唔同嘅方法咧，就去捉老鼠啊，去滅鼠嘅。咁呢個工作重要，因為老鼠事實係即係衞生問題啦，咁同埋亦都係即係會帶即係啲病菌啊，周圍傳播啊咁，咁所以我哋係好支持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而家就似乎老鼠膠板咧，就係、是、政府用好多，咁佢宣傳就都話用咗老鼠膠板之後咧，就捉多咗好多老鼠。咁可能就因為咁嘅原因咧，就多咗除咗政府即係、就是、食環署之外咧，可能唔同嘅政府部門啦、市民啦，自己都去買老鼠膠板去用，咁佢哋周圍去擺。咁喺完全 全冇規管嘅情形底下咧，其實就會傷及無辜啦。首先我講嗰啲即係譬如貓仔啊、雀仔啊，就會即係跌咗落呢啲即係老鼠膠板嗰度咁。咁我哋見到嗰啲情況幾惡劣嘅，因為譬如好似琴日咁啦，喺將軍澳就有隻鴿啦，咁就黐咗落個老鼠膠板嗰度。咁啲動物黐咗落一定會掙扎嘅，咁佢就掹斷咗自己個腳咁樣，即係斷咗骨咁。咁就其他嗰啲我哋都見得到。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即係老鼠膠板咧。即刻叫政府完全禁用咧，咁佢就搞唔掂嘅，因為而家老鼠情況都係即係鼠患問題嚴重啊嘛，咁但係完全唔規管，我覺得亦都係有問題嘅。咁就所以都想趁呢個機會咧，就係、呼籲下大家，即係唔好亂咁用啲老鼠膠板，尤其唔好擺喺啲空曠，即係户外嘅地方啊，否則就會傷及啲其他啲小動物啦。 嗯，你覺得老鼠膠板嗰個捉老鼠嘅效力係咪可以有其他方法去代替佢咧？或者所謂要監管而家啲人去即係自己用老鼠膠板啦，可以點樣做咧？ 其實咧就政府就話佢試過好多種唔同捉老鼠嘅方法，咁就覺得老鼠膠板咧就係捉得最多老鼠嘅咁。咁呢個因為佢哋係前線捉老鼠啦，咁我冇得同佢拗係咪即係最好嘅方法。咁但係當然即係都有老鼠籠啊、老鼠脷啊。唔同嘅方法都可以去捉老鼠嘅，咁就因為全世界亦都有好多嘅地方咧，都即係禁咗用呢個老鼠膠板嘅。咁我覺得政府都可以參考下嗰啲即係地方同即係城市無論係挪威啊、荷蘭啊、德國啊、英國啊、愛爾蘭啊、新西蘭啊、即係澳洲啊咁譬如呢啲地方唔準用老鼠膠板已經禁咗噶啦。咁佢哋用咩方法去處理呢個鼠患嘅問題嘅咧？咁總有啲工具嘅。咁就咁所以我覺得同埋呢個都未必係即係好長遠嘅方法嚟嘅。因為第一咧就係老鼠膠板咧，你擺喺同一個地方咧，其實啲老鼠咧都好醒目嘅。咁即係佢有一代嘅老鼠俾你捉咗之後咧，咁其實下一代嘅老鼠就會避咗呢啲嘅陷阱啊嘛。咁所以同一個地方長期使用同一種嘅捕鼠工具咧，其實亦都未必係即係長遠嘅方法咁。咁所以我覺得政府都係要去諗一啲新嘅方法啦。咁第二咧就係、我哋建議咧就係、即係逐步去做啦嚇。咁分三個階段。咁第一個階段咧就係、即係政府都要俾指引各個政府部門，就唔係淨係食環署啦。各個政府部門咁就唔好喺室外放置呢啲老鼠膠板。咁你喺街市裏面即係、內部去放置咧，其實我哋唔反對啦。喺呢個階段嚇，咁就另外亦都即係希望即係勸喻啦，呼籲大眾市民咧就唔好喺室外去用呢個老鼠膠板啦。咁就算市民自己買啲老鼠膠板喺室內去用咧，其實都要好小心，因為佢係有毒嘅嘢嚟嘅。如果你擺喺屋企裏面咧，其實譬如小朋友啊，你屋企嘅寵物啊。可能亦都會有機會受到傷害啦。咁另外咧，其實咧，如果你擺喺户外咧，咁就露台咁樣啦，咁其實佢會黐咗啲昆蟲啊，或者其他嘅一啲生物喺嗰度。咁譬如啲雀仔見到有昆蟲食咧，佢就會可能捉落嚟，咁就黐埋喺個老鼠膠板嗰度。咁其實就會傷害啲雀仔。咁第二階段咧，我哋就會建議，譬如喺2025年底前，就即係唔好再用呢、這個即係老鼠膠板啦。咁就同埋喺即係商業即係使用都唔好用啊咁。咁去到2027年咧，就最好全面禁止使用。咁呢個係我哋嘅建議啦，係嘛？希望分階段逐步咁去做。咁就有一段時間俾政府去揾新嘅方法啊，更加人道嘅方法。因為就算你話殺老鼠，咁我諗大家都同意即係老鼠係問題嚟嘅，你係要滅鼠咁。咁但係可唔可以用啲冇咁殘忍嘅方法咧？咁因為啲老鼠黐咗喺老鼠膠板嗰度咧。佢就會即係會掹甩自己啲手手腳腳啊咁，咁呢個都係即係比較殘酷嘅方法。咁所以我哋應該政府係應該要去規管啦。就算你擺老鼠膠板，你都應該24小時之內咧，你都要有人去睇。咁如果黐咗有動物喺度咧，你都要人道嘅方法去即係滅殺佢，咁就唔好由得佢擺喺度，等佢慢慢死咯。 因為我想講翻咧，環境及生態局咧都有回覆嘅，咁就話食環署咧只會喺鼠患問題特別嚴重啦，有合適嘅室內場所，好似係公眾街市啦，以及係垃圾收集站啦，係用呢啲老鼠膠板嘅作為一個額外嘅滅鼠方法。咁亦都話有一個嘅嚴格指引咧，係已經定立咗啦，包括只喺晚間滅鼠行動咧用老鼠膠板啦，亦都規定員工咧要實地去監察嘅，如果係發現老鼠膠板咧係捕獲咗老鼠，會盡快以人道嘅方式去處理嘅咁。有冇做到呢一方面咧？你自己觀察係咪咁樣咧？ 如果咁樣係咪適合 呢、這個其實呢就問題就唔係淨係食環署㗎嘛，係咪、即係如果食環署喺街市裏面用，如果佢又真係跟足佢頭先講嗰個嚴格指引嘅話呢，咁都係好事嚟嘅，即係我哋都係支持。咁就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我哋見得到，除咗食環署之外呢，其實仲有其他嘅政府部門喺室外嘅地方都有放置老鼠膠板啦。咁同埋係即係大眾市民好多自己買，因為好平，你幾蚊一塊，咁你就可以周圍放。咁你就跟住就黐咗好多唔同嘅動物喺度啦，咁所以你都有一定嘅即係規管同埋即係宣傳點樣去做囉。咁就如果你喺街市裏面呢，就即係呢個時候我哋都冇得反對，因為事實都係好多老鼠，咁我哋都係要去支持去做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唔係話得閒冇嘢做，叫你一刀切啦，你聽日就禁咗佢啦，咁而係希望即係有啲規範，咁同埋你嗰個嚴格指引唔好淨係俾食環署啦，你俾曬全個所有即係政府部門同埋即係所有啲商業機構都話俾佢哋聽，喂，你唔好喺倉嗰度亂咁擺老鼠膠板啊，或者喺啲户外嘅地方啊。咁就算你喺嗰啲垃圾站嗰度咧，垃圾站都有啲係户外嘅地方噶嘛，係咪？咁我哋見到亦都有啲即係老鼠膠板喺啲户外嘅地方，唔係淨係喺室內嘅地方嘅。咁同埋好多垃圾，其實你見到冇門冇窗嘅。咁其實你擺咗老鼠膠板喺度咧，只要你黐咗一啲昆蟲同埋未必係老鼠嘅動物喺度咧，你會吸引其他嘅生物嚟去嚟、去揾食嘅。咁都係有一定嘅危險咯。 OK， 好，唔該曬郭佩凡，同你傾到呢度。郭佩凡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啦，關注到其中一個捕鼠嘅方法就係老鼠膠板嘅問題。環境及生態局嘅回覆其中亦都提到話，老鼠嘅繁殖力咧係非常強啦，所以喺鼠患嚴重嘅地方咧，為咗有效保障市民嘅健康，恰當運用老鼠膠板咧係重要嘅滅鼠工具。咁就話政府現時咧並冇計劃係禁止使用老鼠膠板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劳伦斯·布洛克话过，小说的本质其实就是说谎。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作家们乐此不疲地讲大话，而读者就算被骗之后都仍然津津乐道呢？在小说《布鲁克林的纳善先生》里面，或者就解答了这个问题。书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汤姆，他是前文学博士生，现在就沦为一个身材臃肿的书店职员。汤姆向主角纳善讲了一个卡夫卡和一只小熊公仔的故事。 1923年，患重病的卡夫卡在公园里面遇到一个因为丢失了小熊公仔而泪流满面的女仔。卡夫卡灵机一动，安慰她小熊只是出了门旅行，并且许下承诺会每日写封信给个女仔报告游踪。于是接下来的三个星期，这个文学史上最有才华的一位作家，每日都坐在书台前面，牺牲自己珍贵的来日无多的时间，以无比认真专注的态度去撰写小熊的方言，然后每一日都带着信回到公园朗读给还未识字的女仔听。 信入面小熊渐渐长大，开始翻学，亦都结交了一些新的朋友，但他仍然深爱自己的小主人。卡夫卡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所以他就跟小女孩介绍了小熊爱上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在信入面描述他们在乡村举行的婚礼、新婚夫妇居住的屋企等等。去到最后一封信，小熊终于都向他最敬爱的老朋友道别。汤姆是这样讲的： 小女孩已经不再那么挂着个玩偶了，卡夫卡给了她另一样东西足以取代玩偶。她拥有一个故事，当一个人有幸生活在一个故事入面，生活在想象的世界入面，现实世界的伤痛就会消失。 这个就是说谎的力量，亦都是小说的意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布鲁克林的纳善先生》，作者保罗·奥斯特，由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房屋需求殷切，其中是公营房屋都殷切的时候，导致到公营排公屋的轮那条队都比较长，也都引起关注。房委会就公布最新的数字，就说截至今年三月底，最新的公屋轮候时间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就是 5.3 年。 比較翻對上一季咧，輪候時間咧就係跌咗 0.2 年嘅咁。另外咧就長者一人申請者嘅平均輪候時間咧就係 3.9 年，呢一個數字咧同上一季嚟比咧就係一樣嘅，維持不變嘅咁。最新嘅數字都想問一位嘉賓睇下佢嘅睇法係點啊？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梁文廣，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萧乐文。 早晨，阿梁文广，呢两个嘅最新数字啦，你自己点睇咧？即系点解咧？先讲就系一般申请者嗰个平均轮候时间会有微跌嘅情况咧？ 其实一般申请者嗰个微跌情况，主要就系因为过去几季都有喺北区啦，同埋呢一个即系屯门嗰边咧，其实都有幾個大型嘅公共屋邨係入伙，咁就一路陸續其實都有新嘅居民搬入去嘅，咁所以就令到一啲咧過去等候時間比較長嘅，就我哋成日講話有啲其實等到八年、九年、十年都有嘅呢啲咧，就喺對上一段時間係已經係消化咗啦。所以經過消化咗呢一批等候時間比較長嘅公屋申請者之後咧，其實就會回復翻一啲較為貼近翻我哋過往講嘅平均輪候時間，即係可能都係五六年咁上下。咁所以就會令到嗰個平均嘅輪候時間咧就拉翻雲之後，就開始有一個慢慢向下跌翻嘅一個趨勢。咁但係另外就當然係即係長者一人嗰個情況啦，咁嗰個維持就因為嗰個長者輪候時間其實過去嗰個配額上面其實都有一個限定啦，咁所以其實就即係都見到佢哋等候一個長時間企一個橫行高位嗰度，咁其實就冇話特別長嘅，但係佢就冇辦法可以縮短佢哋攞即係長者屋嘅嗰個時間，咁所以就會喺嗰個就係 3.9 年嗰個時間係橫行緊咯。 OK， 嗱講緊一般申請者嗰個平均輪候時間5.3年啦，你自己預係咪會繼續跌咧？即係關鍵就係話而家都有繼續啦，有一啲公屋單位係即係編配出嚟，係即係推出嚟嘅話，係咪就係一路會跌個數，定係都有機會睇到某一啲年份可能個供應又會少一啲，又會反彈翻咧？暫時睇到個情況係點？ 其實係嘅，其實預計咧，如果我哋用一個即係可能係五年去為期去睇咧，其實佢係會一個向下跌嘅趨勢嘅。咁但喺短期裏面，包括係其實我哋睇翻即係房委會最新公布嘅數字啦，可能今年咧即係2023年度啦，同埋呢個出年2023-2024年度，其實公屋嘅落成量其實比較低嘅。今年其實計埋叫做綠置居可能都是3,000-4,000伙的呢個公屋，去到出年其實都是大約得12,000+伙咁樣。咁其實嗰個量咧就比後面即係三年、四年、五年之後咧，其實係大約每年係少咗幾千伙嘅，即係出年嗰個都係會少啲。咁所以而家個重點就可能喺嚟今年或者係出年呢段時間，可能都會保持翻呢個橫行，因為除咗新嘅公屋之外，每年都仲會收翻一啲重用嘅單位噶嘛。咁只能夠維持橫行，可能要去到三四年之後開始先至嗰個公屋供應量會翻去大約15,000伙以上咧，咁先會再見翻一個可能係下跌嘅趨勢嘅。 另外頭先講話長者一人申請者嗰個維持喺 3.9 年嗰個平均輪候時間啦，我見有啲講法係咪都同可能推出多啲新界公屋嘅即係公營單位有關係啊？即係可能如果市區單位話增加多啲咧，可能都會令到長者一人申請者嘅輪候時間會減少。我想問嗰個因果關係係點樣咧？呢個又？ 其實因果關係咧係原因，而家長者嘅申請人咧，其實佢可以有一個同其他普通申請人有唔同嘅，佢可以揀市區嘅公屋單位嘅。咁大部分嘅長者申請人，因為佢可能屋企照顧嘅原因啦，或者係佢本身社區嘅嗰個社交網絡嘅原因，佢哋會傾向揀翻市區嘅一啲公屋單位。咁所以咧就之前就頭先我都講嘅，之前幾季或者一兩年，其實都主要係新界啲大型嘅公屋村，咁相對於長者個吸引力咧就會較細，咁所以亦都會令到即係長者去即係消化佢哋呢條一人叫長者嘅輪候時間呢條隊咧，就會係消化得慢一啲。咁其實要消化即係個情況都係可能第一就當然係新界一啲公屋有啲配套要吸引長者去轉過去啦，或者係市區要有一啲新嘅即係公屋嘅新嘅屋邨入伙，咁先至可以加快到長者佢嗰個輪候時間嗰個下降嘅情況。 我見你話提到話即係希望可以令到公屋嗰個輪候時間繼續減啦，同埋話都要必須確保未來公營房項目可以如期甚至係提早落成。而家有冇睇到一啲項目係可以有一個嘅契機可以係提早落成嘅咧？咁同埋我見你都關注到話施政報告話即係有一啲單位係咪可以提早3-18個月俾人上樓嗰樣嘢咧？你知唔知嗰個進度係去到點咧？ 其实是的，因为在去年即今届政府第一份的施政报告里面，其实提到呢就会将即大约12000个公屋单位可不可以揀到出来，然后呢就提早3至18个月可以给居民提前上楼。咁其实这部分我们到现在都未看到一些详细的项目啦，或者未讲到即房委会那边是不是可以讲到哪些的分析过是可以提早给居民上楼呢。因为我们之前都成日提的，要提早上楼其实有很多因素，最重要就是嗰個居住嘅嗰座樓啦，必須要同其他一啲公共設施嘅嗰個設計或者係建築上面要有啲分割，令到佢嗰個基本嘅生活系統係可以符合到入住嘅水平。咁所以呢一個情況仍然喺而家咧都未見到政府嗰邊係有啲咩新嘅公布或提出邊啲項目係可以考慮到。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講可唔可以快啲話到俾大家聽啊？等居民、等市民排緊隊上樓嘅朋友都有一個心理準備啊！其實我大約會去邊度？咁亦都可以令到房委會可以早啲做一啲。即係提早編配嘅工作咧，可以加快個消化個輪候時間。 OK， 好啊，唔該曬梁文廣，同你傾到呢度。 多謝你。 好，梁文廣咧就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啊。頭先講到其中一個數字咧，就係房委會早前公布嘅，截至今年3月底最新嘅公屋輪候嗰條隊嘅時間啦。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咧就係5.3年嘅。房委會都有解釋啊，平均輪候時間喺2023年第一季咧錄得改善，主要係由於過去數季咧有為數不少嘅公屋單位咧可以被編配啦，喺消化咗部分輪候年期比較長嘅一般申請者嘅公屋需求之後咧。就在今年第一季獲分配單位的一般申請者的輪候時間就會相對較短，令到整體平均輪候時間輕微縮短。今天千禧年代來到這裡，下個星期再見，拜拜。